道去荒野与星空等，人不再仰望，借壶和雪和白日梦，此间是一山顶，煞飞往无虚构之中，绝望已是碎片，不变浪潮会尽的一只，在旧的深处重逢。Turn